各位观众好，又翻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今晚嘅题目咧，好似好悲凉啊！自古劳碌不通风啊，就系、是、同我哋之前一直讲咧，我哋呢两个星期咧就系探讨有关司法啦、执法嘅种种问题。咁上一星期讲咗警政啦，咁今个星期咧必然咧就要同讲到种种唔同法律嘅问题。咁又系啦，法律嘅问题咧，我哋必须要咧请一啲专家同大家讲。咁所以今次咧，我又请到上一季都有嚟嘅讲法律非常好听嘅吴凯杰博士，咁啊同大家讲咧有关法律嘅相关问题。咁主持又有几个啦，嘉齐啦、我啦、阮娴啦同埋小毛。咁咧就有关法律嘅，即系谈及嘅香港法律嘅问题嘅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谈什么的咧？咁啊，嘉齐，我哋其实今日系做啲咩嘢嘅咧？其实法律史讲咩嘅咧？ 即系其实咁样，我哋个题咧就叫自古劳碌不通风啦。即系呢个咁 坐监 feel 系啦， 好惨。 即系讲呢啲咁嘅， 我无自由，我失自由。 有一日镜头可以出啲监狱， 我 可以揸住。 喂，我哋谂起司法就谂起要坐监啊嘛，系咪？系啊，即系所有嗰啲警匪片，跟住最后嗰啲人都系。送上監獄嘅咧， 法庭片亦都係受警察嘅法律制裁。 法律制裁等等，即係嗱，咁呢句説話咧點嚟嘅咧？其實就係喺嗰啲明代嘅《日用百科全書》啊，裏邊嘅嗰啲法律門裏邊咧，就去講究竟即係你對住司法呢樣嘢啊，傳統我哋中國嘅智慧就係最好唔好搞，因為咧入坐到監，你都係會好慘，唔舒服嘅。不通風，你諗下幾局幾冤嚇？咁確實係我做嗰啲研究啊，喺晚明嗰啲廣東監獄咧，大概嗰啲重犯咧，佢係運死嘅率啊，未審完啊，就七成，即係十個裏面有七個會未審完已經死 咗啊！ 咁我哋香港好啲啦， 好啲，但都唔好太多 嘅。晚清都好勁啊，晚清都係即係佢死刑犯可能係少過嗰啲運死嘅。所以你有幾慘？ 啲人要提出更新人士嘅權利啊嘛，而家 係啊，唔係但係即係你諗下喺司法嗰個世界咧，即係坐監啊，固之然慘啦。咁但係你如果明明冇罪嘅，走去坐監，你係仲慘啊。咁但係咧，我哋睇嗰啲畫本小説啊、電影又好，或者係我哋嗰啲文學嘅創作都好啦。其實我哋係全知，我哋因為同上帝企埋一邊嘅，因為上帝先知道所有嘢係點樣發生噶嘛。我哋同個作者喺個同一個視角噶嘛。咁但係法官、律師甚至乎犯人，佢哋都未必知道成個案件嘅全貌。咁樣所以點樣可以有一個公平公正嘅審判呢？其實自古世界各個文明咧都有佢哋嘅諗法。譬如我哋中國人就可能好重視個犯人嗰個正功啦。咁所以點解我哋會喺制度上面有嚴刑逼供嘅道理啊？咁其實咁唔係淨係中國嘅，譬如歐洲大陸佢都有咁樣嘅趨向啦。咁但係英國又可能個做法有啲唔同啦。英國佢即係實行普通法嘅法制啦，咁亦都咧即係佢好早就採納咗呢個陪審團嘅制度，咁就唔需要絕對嗰個事實嘅真相，只有陪審團嗰個審結咧，咁就可以去定人罪啦。咁呢個就咁於是乎唔係冇咁多嚴刑逼供嗰啲咁嘅做法出嚟咯。咁但係咁樣係咪代表公平公正啲，或者係代表揾到真理咧？好難講啊。 同埋我哋講古代中國嘅，即係正話都講好多古典嘅小説都有講。其實咧，即係冤唔冤獄咧，就未必即係佢哋講法裏邊咧。其實咧，嗰啲個條文嗰啲都係假嘅。最緊要呢個官咧，就係聰唔聰明、清精唔精明，或者咧就廉唔廉潔，係嘛？咁好多嘅我哋嗰啲冤獄故事咧，都係嗰個官咧判咗佢，就後來換咗個人上台，翻案。結果咧就沉冤得雪，即係都係嗰個人嘅變化咧，先係嗰啲故事裏面嘅關鍵。 包公除咗清廉之外，仲可以發好多異夢啊嘛！嗰啲異夢裏面係睇到啲賊究竟點樣殺人， 有少少文藝 feel 咁樣。 係啊，即係如果我哋嗰啲法官都可以咁樣嚇，有陰陽眼通天睇清楚嗰啲鬼魂嘅，咁係點嘅？咁就好啊。 不過有共通點就係咧，即係關乎中外古今都好啦，其實大家都係揾緊一個相對嘅真相。其實大家知道，除咗神之外，即係冇辦法有人知道絕對嘅真相。咁究竟啲咩相對真相嘅方法係比較除咗個官自己舒服之外，我哋以前上一季都講啦，即係人民要甘心咧。咁其實大家都揾緊呢個方法，即係從管治同法治入面咧尋求一個平衡。 我覺得咧法制有個比較有趣嘅地方，即係如果用一個歷史學者嘅觀點去切入去睇就係，我哋往往而家有個普遍嘅印象就係覺得，即係始終我哋睇歷史咧。特別受近代史嗰個史觀嘅影響咧，你會覺得中國喺近代以韓其實有好多嘢，我哋真係比西方落後。而法制觀念上就係一個幾明顯嘅切入點去睇到中國係比西方 係遠遠落後添，可能喺呢個 modern period 以後。咁我諗可能其實上一季啊 Michael 上嚟已經講咗好多啲誤區，今日我哋可能希望盡量我哋戳佢戳多啲料出嚟、嗯，究竟我哋呢一個想法係啱定係唔啱，都可能會係一個歷史學者入邊、嗯，我哋觀察一個所謂法制史嘅發展入邊其中一個值得睇嘅地方。 嗯，冇錯，我哋上一次都有提過好多關於即係。普遍對於中國古代甚至乎可能晚清比較近啲地方嘅時候嘅法制嘅誤區啊，即係呢個誤區，我咧即係提得好好嘅小毛老師，或者係迷，即係一啲迷思啊，即係大家都有知道有啲更正。但係調翻轉咧，其實咧好多人對於舉例香港嘅普通法法制啊，嗯、或者甚至乎英國嘅普通法法制啊，其實同樣有誤區嘅、嗯，即係話我哋點解覺得中國的古代法制是落後之餘，其實同時間有可能咧誇大了西方法制或者普通法法制，甚至乎香港殖民時期的法制的一個一個宏大嘅喎。 我哋而家就成日覺得以前好過而家咯，即係一直都有呢一個咁嘅想法，但係其實應該實際上，如果用一個歷史角度去考究嘅話，可能未必係真 係 咁樣。 係啊，我哋即係知道咧，即係阿 Michael 咧，其實就係中國嘅法律師啦，同埋香港法律師嘅研究專家。咁、嗯、所以知道咧，香港嗰啲部分咧，其實咧佢收埋咗好多料咧，就一直都未講嘅。所以今季咧就特登捉佢翻嚟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自己都知啦，即係香港嗰個法制咧，其實好特別嘅嘛。即、嗯、係最初頭英國人嚟到咧，其實係容許中國嗰個嘅法律繼續存、嗯、繼續存在。 到今日都仲有部分繼續存在。 都仲有 清律用緊， 係啦，咁所以變咗你其實當中嗰個銜接會係點樣咧？同埋即係香港人點樣慢慢去接受英國嗰個法制？其實我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位 置。冇錯，即係我哋不得有時不佩服，即係英帝國佢喺個管理全球咁多地方嘅殖民地，佢、嗯、累積一種經驗，去到一個新嘅地方，佢又唔完全改嘅，佢、嗯、唔完全改，佢可能會用翻當地嗰啲民風啊、習俗啊。去做佢嘅法律體制嘅一部分、嗯、啊，譬如舉例，香港可能係全世界華人地區入面最遲廢妾嘅一個地方，即係1970年之後先至改條例，先至唔可以娶妾，即係中國大陸民國解放等等，嗯、已經係冇咗妾事好耐嘅，香港仲可以有妾事。譬如話，我哋而家仲會一啲新界嘅土地嘅轉讓，仲會沿用一啲清律嘅有啲有關嘅條款啊，咁等等咧，其實佢哋慢慢將舊有嘅本土法例咧，我哋叫做飛歐，即係慢慢滲走，但係同時間咧唔會一次過唔准用。咁呢、這個咁都係除咗同司法之外，其實佢係管理技巧嚟嘅，因為呢一個本身喺英國本土咧就唔係咁樣做嘅。 係，我哋上一次咧講警政嘅時候，我都講過英國人咧嗰啲管治術咧，其實係即係好有技巧啦。我哋未必話好高明。啊，即係譬如可能有啲既往不咎啊咁樣，但係佢又可以好適時咁樣吸收到一啲當地嘅傳統，譬如香港嘅中國嘅傳統啦，即係咁樣嚟到去管理佢嘅法制啦。咁但係我哋咧其實一旦提到講晚清嗰個法制係落後，咁啊同埋中國傳統有啲問題嘅話，其實同時間咧我哋表達嗰種。先進嘅標準係咩咧？香港嘅法制，即係已經係喺1840年代以後，作為英國殖民地嘅香港咧，就係好似喺東亞地區係最先採納西方法制嚟到去做審判啊，去做管理啊一個地方。咁我哋即係呢個睇法究竟係唔係即係應該事實啦？咁但係咁香港係咪一個好法制上好先進嘅地方咧？ 首先咧，即係好少人去了解究竟幾時先進。首先冇人問呢個問題嘅，永遠覺得先進，永遠覺得文明，永遠覺得自由進步、公義啊。但其實會唔會呢個只係一個理想嘅狀態咧？有冇人曾經諗過？150多年嘅殖民嘅統治入邊，究竟幾時先開始先進咧？我哋有冇諗過？其實咧喺可能喺頭100多年英國管治香港嘅時候咧，我哋嘅裁判官其實同衙門嘅院官咧，其實係相當似嘅、嗯，即係陣間可以講好多即係相似嘅地方嚇。咁、嗯、又或者佢哋用刑等等嘅方法，其實有可能咧同晚清用刑嘅時候又好相似。咁、嗯、其實咧喺我自己研究入邊咧，我覺得其實佢先進咧係非常非常之後發嘅、嗯，後發到可能、嗯、即係我同你都出咗世嘅啦，應該啊，即係可能係七十年代尾80年代後期，可能係回歸之前咧、嗯，十年咧先突然先進起來。 嗯，有咩契機會導致突然間，譬如有呢種咁嘅躍進咧？ 我覺得成日都同嘉誠都有研究咧，即係我哋唔能夠將香港嘅歷史咧放喺香港嘅歷史去睇嘅、嗯，一定要放喺全球嘅歷史、嗯、或者地緣政治嘅歷史去睇。咁、嗯、你諗下80年代發生咩事？ 中國改革開放，鄧小平決定要回收香港，中英聯合聲明等等等等，好多地緣政治嘅事咧，其實我自己咧都覺得會有影響嘅。 我哋講由上集開始到今集嚟講，無論係 law 又好啦，無論係警政又好，其實背後咧有一件事嘅，其實佢依啲咧都係一啲力量嚟嘅，即係你可以話係暴力，你可以都可以話係強制嘅啲東西。你跟住你就要做一樣嘢，所以咧從來咧依兩範嘅部分咧，佢就係相當之難去講。我一直認為覺得，因為點解？因為佢背後咧，大家嘅印象咧都係惡嘅，因為要迴避啦，預家齊啊避開啦，唔好最好唔好見警察，唔好入法，唔好同法官見咗兩樣尖曬咧，你就點都係有問題同埋慘嘅。咁所以依啲嘅力量係咩力量？加埋我哋香港嘅殖民地背景咧，我會希望咧，即、就、係、是、今日我哋傾嘅話題就係話，究竟依啲嘅即係香港嘅早期殖民地啊，佢管殖民地嘅時候。警政我哋上星期都講咗係有啲咁樣嘅幫手去做。我要問嘅問題就係、是、早期嘅殖民地法律係為誰服務？係嘛？其實係為就係為殖民地服務嘅咧。 即喺我研究入邊咧，當然係啦。喺一段絕大部分嘅時間啦，即係佢同殖民地政府，即係你就唔好諗住即係有咩司法特別獨立啦。即係舉個例，我好簡單舉個例。即係我諗大家都聽過，即係以前有個報政司叫羅伯士爵士啊。羅伯士爵士即係都係。早冇幾年先至即係過身嘅，其實佢又做過報政司嘅，佢又做過律政司嘅，佢又做過首席大法官嘅。 哇！ 喺你想象中，如果今日嘅律政司佢會做首席大法官，首席大法官做完又做報政司嘅，咁個司法獨立喺邊度咧？咁其實羅伯士爵士佢88年先退休嘅，喺首席大法官，跟住就到楊鐵良。楊鐵良就真係紅褲仔出身，由裁判官做起。咁你見到嗰個司法獨立，我哋嗰個形象個誤區。是不是幾大呢？ 好有趣喎、啊、呢件事。因為阿 Michael 已經點出咗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可能我哋一般對於就好似頭先我哋講話，香港嘅法制係一直都係好先進。但係原來佢你頭先講翻88年先至冇咗呢一種可以喺職權上面有好糾結嘅轉移，好重疊，令到我哋冇辦法睇到個獨立性。原來係。距離我哋好近嘅， 我係對中國傳統法制一個好大嘅詬病，就係司法同行政係唔分開的， 唔分開 係，就係嗰啲院官又喺前線裏面做資源，又要審判咁樣。咁但係其實天上烏鴉一樣嚇， 係即係所有監獄嘅 分世界啦，世界都係咁，可以通水不能通風。 所以有一段好長時間百幾年，即係包括裁判官本身又未必一定係有法律背景啊，呢啲高級嘅法官亦都可能做過政府高級官員。 係啊，我哋話咧，即係歷史嘅發展咧，如果用一條直線咁去諗咧，其實好多時咧有好多誤區。喺呢一點上面，我哋下一節咧可以同大家繼續講落去。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我哋繼續講法律嘅問題啊！我哋上一節咧講到好多即係種種法律會出現嘅啲誤區啊，咁尤其咧其中一個好大嘅誤區咧，就係對香港早期嘅殖民地嘅情況。咁啊即係我哋話好多媒介啊。電影啊都呈現出嚟咧，就係、是、香港當時咧啊，已經係喺中國裏邊咧相對先進文明嘅，因為咧受到西方文化嘅一啲嘅教育啦、熏陶啦，咁啊比較先進同文明。咁其實早期殖民地嘅情況係點嘅咧？我真係想聽下你講，有邊啲部分咧？譬如話有冇死刑啦，有冇未審先判啦，有冇即係周街打人啦，體罰啦，或者打成招啊，又或者其實即係依啲類型嘅問題，其實都係我哋判斷一個法律體系其實係即係文明與否嘅。都是一些指標，我就想聽一下當時的情況是怎 樣。其實我總體的概念可能家姐都有同感，其實即香港的特別是裁判處啦，即係最基層啦。其實最基層冇咁嘅基層，基層其實咧判咗可能喺頭100年殖民的統治入邊判咗70%嘅案嘅，即係好少案係上到高院，以前得兩層，一係高等法院，一係裁判院，冇地方法院嘅。咁啊70% 已經喺嗰度判完之後咧，可能有25% 入邊咧係坐監嘅。所以其實大部分就喺基層處理，而裁判院入邊嗰個機制做法，甚至乎人員嗰個質素或者係嗰個性質咧，其實好近衙門嘅，真係。即係第一，佢其實係所謂。法律同行政係冇分家嘅。第一，裁判處就唔係由高等法院管嘅，就係由報政司管嘅。 好有趣， 即係話係一個行政機關，直至到戰後先至歸納做司法機構。第二，裁判官本身咧，大部分時間咧，起碼頭一百年咧，就冇司法經驗嘅。佢哋即係等於而家考 A.O.， 即係考政務官。咁啊，考完之後啊，就即係捱義氣就過嚟香港啦。咁啊，一路跟師傅學下判案，有啲人一上進啲，學下法律。咁咧，大部分都唔係律師嚟嘅。咁佢哋有法律問題嘅時候咧，問邊個咧？就走翻政府問律政司。 咁你見到其實嗰個司法獨立又唔係好似我哋想象咁啦。咁用刑就更加一次啦，即係當然啦，有睇法啦，有黐刑啦，甚至乎咧有一段長嘅時間去到戰前先取消嘅。就係、是、我唔知道有冇喺圖片見過一啲箍住木嘅腳扣，跟住坐喺條街度示眾，又唔使遊嘅，坐喺度，因為你行唔到噶啦，一個木嘅鐵嘅腳扣咧，咁就鐵鏈咁樣啦，咁就坐喺條街度，咁樣咯，咁就發呆，咁就示眾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比較普遍嘅刑罰。咁當然死刑就去到六十年代之後先至冇再執行啦，九十年代取消啦。咁其實所有所謂如果你話取消死刑係文明嘅，或者係司法獨立是文明的，其實是離我們很近，可能是三四十年裡面才在體系裡面慢慢慢慢出來。 為什麼問他體罰啊，或者遊街或者示眾這些問題呢？其實背後的法律的觀念我覺得都有分別的，就是說其實 我要你遊街示眾，其實背後就是用羞辱性的方式去處理犯 人，懲罰 來的，就是說我借著羞辱你來警示身邊的人不要犯同樣的事。 沒錯，所以剛才回答你的問題就是法律服務於什麼人呢？譬如你遊街示眾，為什麼要遊街呢？為什麼要警示呢？為什麼要教育呢？其實希望不要這麼多人再犯法，希望去幫助到個管治，所以咧，即係喺好長時間嘅殖民地嘅英式法制入邊咧，即係我自己感覺上咧，即係佢當然係服務即係管治者多過服務普通老百姓，甚至服務我哋所謂法治嘅理想觀念啦。 咁最早嘅即係法律同埋即係嘅官員，其實係邊一位咧？即係當時嘅情況其實係點咧？ 譬如最早我諗好多人好出名啊，大家行過即係中半山都有堅道啦，阿堅就係堅叔好出名嘅。點解佢咁出名呢？因為咧佢係第一個差唔多係幫助即係早期港督去管治嘅。咁啊，管治透過司法管治，所以而家見到喺中環嗰個保育區咧，點解中區警署同埋域多利監獄同埋以前中區裁判處啊擺埋一齊咧？因為咧，佢哋曾經咧係阿堅睇曬一個老細嘅，咁所以咧拉完就審，審完就收監，咁啊同一個人處理。 青天老大爺， 係咪？所以就係咪好似 好啊？ 好似 一條龍服務 大佬嘢，一條龍服務啊！ 跟住都審啊，直接送咗去監獄啊！ 咁所以點解？俯望下低呢個建築群上面嗰條街叫堅道咧，咁、你見到佢嗰個權威咁、當然啦，佢後屘其實佢自己本身有一啲好多醜聞啊、貪污腐敗，喺英國都受到譴責翻英國嘅時候，但係佢喺香港係其中一個即係警政上好有標誌性嘅人物，但係當然啦，佢亦都係以殘暴見稱嘅，亦都係以即係粗暴 種族嘅港獨， 係啦係啦，咁所以變咗往後其實都唔少類似嘅。官員嘅好多做過警察頭嘅，後屘做港督添啦。梅啦，梅爵士，即係而家仲有梅夫人紀念堂喺中環。咁啊，即係 Henry May， 其實佢以前一個出咗名，即係華人好憎佢嘅一個比較即係粗野型嘅警察頭。後屘做埋港督，所以喺佢治下咧，其實啊香港嘅自由啊等等啊都收緊得好犀利。 所以即係見到，然後咁聽佢講咧，就聽 Michael 講就係早期嘅即係嗰個管治，即係法律同埋管治之間關係好密切咯。即係睇嚟係幫佢即係管嘅多。咁我亦都聽過咧，就話早期啲監獄嘅情況都相當之差喎。 相當差咁呢個就肯定啦，即係幾樣原因啦。即係第一，監獄本身設施唔係特別好噶啦，咁因為財政又唔係特別好。咁啊，人亦都多，咁啊，亦都越嚟越喺二十世紀之後咧，好多人喺國內落嚟啦，咁啊變咗更加難處理，咁所以成日食唔夠啊，即係有人喺入邊死啊，咁呢個都經常出現嘅。 皇家飯菜咁好食，個個都食啦。 啊，真 係，喺製造啊，你估？ 佢而喺二十年代個古仔就係中環麥多尼監獄。曾經有一啲囚犯啊，話派唔夠飯啊，即係成日都餓啊，咁咧喺個鐵窗度咧就示威啊，喺度嘈啊，咁啊搞到好多人喺麥多利監獄外面圍觀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報紙嘅報章嘅報導，報完之後仲禁嗰個報章唔俾佢報添，咁 即係牢獄不通風啊， 係啦，所以牢獄即係唔通風，一通咗氣咧，連報紙都要禁。 咁其實係咪亦都因為咁嘅原因，即係香港政府又用咗另一種方式，就係將一啲嫌疑犯或者係一啲會危害社會安寧嘅人士就遞解出境咧？因為我知呢個係好維持咗好長時間。 呢個亦都係一個好普遍、好嚴重，亦都好多人忽略嘅一個香港法制入面嘅一個刑罰。頭先講到刑罰啊嘛，其實打運咧就唔係最慘，其實趕走先係最慘。譬如話香港嘅所謂驅逐嘅制度咧，係由一開始去到差唔多係50年代100年啊，都係不停咁使用，即係小則就一年踢走100多人，試過有一兩三年係比較動盪嘅咧，係試過一年趕走1000多人， 哇！1000多人， 全部趕去邊啊？全部趕翻中國大陸。 咁你以前有個島就好興俾人趕嘅，就海南島。 海南島， 咁即係趕咗去都差唔多等死嘅。咁所以驅逐，再加埋最大問題就係驅逐本身係唔需要經過法庭審理，所有權力集中喺港督會同行政局。咁所以咧喺二十世紀初嘅時候，特別係中國比較動盪、多難民嚟嘅時候，好多。甚至乎佢冇犯過罪啦，覺得佢係不受歡迎人物啦，或者係總之游手好閒啦，或者係犯過輕微嘅罪行啦，都盡量趕走。 社會壞分子啊，即係 盡量被稱為壞分子。咁但係好多咧，係唔係壞咧，就真係港督同埋警察阿頭啊就決定。 嗯，我 Michael 知道好多咧，好隱私啊，好揭秘嘅嘢，即係喺法制上面，難得佢上到來又問一下啲誤區啦，係嘛？因為我哋而家去到一個八卦係咁話嘅環節啦，譬如 media 入邊嘅一啲同我哋法制有關嘅東西，譬如話可能有套電影叫《審死官》，我哋會見到一個中國嘅藏屍喺香港呢個地方同西方嘅一啲司法去角力，即係呢啲咁樣嘅面貌，你作為一個法制史嘅學者去睇，其實。有冇啲咩啟示？譬如喺你研究上邊啦，或者咩可以澄清？ 當時其實英國殖民地同清廷之間嘅關係， 咪就係咁啊？同埋嗰啲即係中英之間嘅關係，將嚟喺香港呢一個殖民地嗰度展現出嚟。 咁其實即係呢個就雙重誤區添啊！我覺得即係仲司同律師喺香港打官司，首先即係 好荒唐啊！ 即係幾荒唐啊！荒唐鏡啊！真係即係從來未出現過啦，亦都冇可能出現，因為首先可能嘉齊知道仲司其實本身係一個不能夠出庭嘅地下工業嚟噶嘛，即係佢只可以即係出謀獻計寫狀 詞， 就只能夠去衙門打官司，甚至乎點能夠喺香港嘅法庭俾你打官司咧？第一誤區，第二誤區就係。在打官司的過程裏面，甚至乎香港很多的電影，不單止審水官，一些譬如法外情、法中情、法內情都會，或者甚至乎一號皇庭，即是律師也都是不能夠走出去那個工作台外面，去好像有恐嚇啊、給壓力啊，甚至乎好像大家辯論啊那麼輕鬆去爭拗，亦都係第二個誤區啦。所以佢哋嗰啲有時嗰啲媒體咧，就對於即係法庭嗰個過程同埋咩容許咩唔容許咧，其實咧都有好多即係漫畫式嘅形象啦 嚇。咪全世界好似都對於帝國嘅貢獻啊，即係或者喺前一兩個世紀帝國主義喺全球擴張，但係即係大家可能喺今時今日有個睇法會正面咁樣去睇究竟嗰啲帝國主義。的發展對全世界有什麼好處而呢在 當年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都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我們現在看回頭就似乎可能覺得大英帝國是將一個很先進的法制給到香港這個成為了香港發展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石這個是我們現在對於殖民地時代啊，嗰啲所謂 legacy 啊，我哋嘅一個評價一個睇法。咁但係即係我相信，其實同阿 Michael 嘅研究啦，同頭先同我哋嘅分享咧，係我哋可以明白，唔係到好近期先至係咁樣嘅啊。即係喺一個150年之以上嘅統治嘅時間，咁啊，似乎英國對於香港嘅統治咧，即係首先就。是好粗疏好跟中國嗰個做法啦。咁另外就係嗰啲所謂西方法制係好先進嘅或者係好即係凌駕於中國法律之上呢啲係佢哋當年嗰啲自害法權嘅理據。咁但係咪實際上喺香港或者喺中國人嘅土地上面去實施英國最先進嘅法制呢真係大家要好好地去認清事實。 冇錯，真係認清事實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即係大家不是說英國法制對香港的發展沒有貢獻而是說有時個貢獻是誇大了而且大家不會問歷史問題究竟怎樣才變成我們今時今日的程度呢譬如剛才嘉齊說的誤區不單止我們普通人老百姓有這個誤區可能有些專業人士大律師甚至乎資深大律師都有這些誤區譬如現在我們今天上去看律政司司長的網站去介紹香港的法制的時候仍然是會說呢即是我們的法律對於人生的保護呢不被任意逮捕的權利呢新聞的自由呢是來自15世紀最近就300多年前咧，啲案例累積到今時今日咧，就真係入基本法啦。但其實咧，佢完全冇考慮過歷史係有過程嘅，即係將以前覺得嗰種方法咧，就以為同而家一樣。其實中間咧，即係 其實老百姓受好多苦咧，就係大家唔知道。 呢個有啲似我哋而家成日講，自古以來已經是乜 冇錯啦，自古以來就好中意用，通常用嘅時候通常都係唔 佢。盤古初開之後就直接駁落二十一世紀啊！好神奇啊！成件事 就係咁樣，就係咁樣。係 啊，你話殖民地管治本身個過程本身都係一撲一碌嘅，簡單個就係一撲一碌，其實就係跌跌撞撞嘅，慢慢思考嘅過程係嘛？好多你話即係之前我哋正話都講，譬如話中國好多難民嚟啊，或者中國好多人嚟嘅時候，初時都話犯罪好嚴重，根本就估唔到，所以先會出現我哋正話早期講嗰啲好多監牢爆曬啊，生活條件好差啊，甚至乎要用驅逐啊，種種唔同嘅方法去處理。所以背後其實就係話嗰個即係殖民地嗰個限制喺邊度嘅問題。 係啊，其實我哋諗翻起就係、以上我哋討論傳統同埋現代之間嘅關係，我哋今時今日當然係好好彩啦。好輕易就取得到殖民地發展過程嘅成果，咁但係嗰個過程我哋如果忘記咗咧，其實係有啲可惜。 係啦，所以咧情況去到點咧，咁啊之後會唔會有改善咧？我哋下一節繼續講落去。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我哋上一節咧講到咧殖民管治嘅初期咧，就係種種嘅困難之下咧，我想話法律咧其實咧係幫助管治嘅一部分啊。早期都有好多嘅惡法係喺度，咁啊慢慢都係咪有啲咩改善咧？或者中間即係除咗話即係肉刑啊種種情況之下，喺思想上有冇其他嘅管制或者限制咧？咁啊都想同 Michael 咧就討論一下。我舉一個例咧，我哋話咧魯迅咧初時嚟香港嘅時候寫嗰啲文章，對香港嘅第一印象咧就係話咧嗰啲官員咧實在係邪惡到不得。因為咧將魯迅所有嘅結每一個都打開曬，不停咁抄喺裏邊有冇咩違禁品，抄到咧亂曬大龍，然後唔幫佢吸翻，擺咗十幾個箱喺度，咁就周圍咧就有馬頭老鼠啦，有賊喺度，佢跟住就非常之覺得咧就不可理喻。即係完全係不得了，咁所以佢對香港第一印象咧係極度差劣嘅，就話呢啲咩 咧？ 佢知佢呢啲咁嘅知識分子一定係有古怪 的。我話俾你聽，抄啲咩啊？因為咧以往咧，即係特別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嘅時候咧，香港咧通過咗幾條法例，就專門針對咧。在國內嚟的朋友就帶啲思想入嚟嘅，包括有 進步，仲唔係你 進步思想啊？ 包括你嘅郵政條例，就係話咧，所有入嚟嘅郵件可以經過審查，係有一啲煽動性嘅唔可以入。包括有一個條例叫做中國出版物條例啊 ，Chinese Publications Ordinance， 即係話咧有煽動性嘅中國出版物咧，或者有革命思想嘅咧，就唔可以喺即係香港流通帶入嚟，咁啊幫佢抄咯。呢個海關服務之一嚟 嘅。一九二零年代 專業服務 全部都有煽動思想 喎。但嗱，我即係講得文明嘅社會或者係現代法制嘅其中一個我哋嘅諗法，就係佢保護到百姓啊嘅自由。咁、嗯、係，但喺香港即係近八年啦、嗯，我哋話到可能啊，即係自己會覺得係香港係差唔多東亞文明首屈一指嘅一個社會啦。咁但係咁呢個保護百姓嘅權利上面，我哋港英政府嘅表現又如何？ 我先講個結論先啦，即係喺香港最後一條管制出版物叫做 Control of Publications Ordinance， 即係新聞出版物管制條例，係喺1987年先至撤銷。嗯嗯OK， 1987年即係時為回歸前十年啦。咁我再講翻頭，翻翻去一初初嘅時候，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其實對於新聞自由啊、言論自由啊，係鉛制得好厲害嘅。因為第一中共動盪，就唔想即係煽動思想嚟到香港。就算嚟到香港，唔係煽動香港人推翻殖民政府，佢都唔想香港作為反共基地，反動基地啊，或者叫做反動基地去做呢件事。咁所以咧，對於一啲新聞出版物啦嘅報導咧，係好鉛制嘅，甚至乎喺二十年代咧。他哋成立了一個新聞檢查辦公室，就幾位咧，即係文采比較好的、啊、中國人咧，就喺華文政務司底下咧，就要香港的中文報紙咧，每日出版前就送去佢辦公室。佢係晏晝先開工嘅，因為採訪完啊嘛，三四點先開工，咁啊睇稿，咁啊睇到可能夜晚十一二點，咁就用原子筆畫，唔中意嘅就畫走，畫走之後咧，你就唔可以出嘅嗰啲字。咁咧，如果你出咧，就有拉有鎖啊！咁咧就叫做違反咧，即、就、係、是、新聞審查條例。以前咧有個條例叫做 censorship regulations， 係法律嚟嘅，所以係公開審查咧，係喺英國法制底下咧，香港歷史入邊冇問題嘅。 我具體我想問佢，佢係審嘅係印出版之前審定出版之後審？ 出版之前。 因為分別好大㗎嘛。咁係我印咗出嚟，你咪審我撳嗰件事。 冇錯，因為出版之前咧，最後校對嗰個稿咧就拎去審完之後就拎去直接呢個印廠。咁所以咧，你會發覺到你以前我哋冇一啲電子工具幫助嘛，所以攞走啲字咧就唔同老師話要你攞走，咁你就將個文件咧砌翻靚靚就可以。以前咧就唔夠時間排粒粒嘅，咁變咗你掹走之後咧，咁送去印廠點算咧？就要用一啲咧符號咧嚟到去代替，咁咧就即日就出版噶啦。咁我哋可能可以咧睇下啲符號係點樣啊？ 當然都怪曬， 你一直就可以想象到佢成份嘢都係符號啦。 我哋先睇第一張圖咧，就知道咧有一啲咧唔乖嘅報紙咧，如果經過咗審稿之後咧。而佢哋又嗱呢個就係審稿啦。你見都有個交叉 粗口嚟嘅， 唔係粗口啊。 而家係粗口。 其實粗口咧就唔使特別審啊。 空戰，連空戰都喪七 X 喎。 咁我 X 係代表咩咧？ 係啦，咁咧其實入邊咧仲有見到啲細 X 嘅，不過呢個大 X 咧就比較容易估啲。咁當年咧見到咧殖民政府咧，主要係審咧審兩樣嘢嘅。第一咧就係對於本身殖民政府管治嘅一啲嚴厲嘅批評，第二咧就對於地緣政治同埋咧英國嘅外交關係或者遠東嘅利益咧有關係嘅。咁呢個 X 咧多數咧即係都係估嘅啫，就唔係鍋就係扣就係日嘅。咁因為咧即係對於三十年代對於即係日本侵華。香港的政府就不想 刺激 香港即係報道咁多刺激反日的情緒，咁亦都係即係英國同日本之間即係相對比較曖昧的一啲外交關係或者啲聯盟關係咧，就不想做呢種。 仲未抹面啊， 仲未抹面。頭先嗰個字古啲， 呢張好厲害喎，呢個作文咁樣。 呢個就用另一種符號，就唔用交叉，用咩呢用四方框去代替嘅字粒， 作文啫嘛，好似 咁呢個就難估啦，即係所謂填充 冇啦，成篇文都冇咗大半啦。 同側邊啊，印度啊， 廣告又 係 冇關事， 嗰啲冇關， 廣告冇事啦。 係啦，嗰啲廣告冇關係啊。中間估咧，去到今日我都唔係好特別估到。 點估啊？每一全段都冇曬，你寫乜都得啦。 唔係，唯一我哋可以估到咧，就係咧係明顯嘅審查，亦都唔怕你知道，亦都日日審，審完咧照出。老百姓知道，即係你都咬我唔入，即係呢個就肯定㗎啦。咁我哋又可以睇睇嗱，呢個就係講緊咧有幾張報紙唔乖啦啊，審完之後咧偷偷地出翻一啲審過嘅字，咁咧有幾張報紙呢度寫咗紅色間咗底下有幾張報紙就係華僑啦，華僑大家都知道，即係都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啦經營。咁啊，南中啦、南強啦，就中華都係當年比較多人睇嘅中文報紙啦。咁佢哋就係俾人告啦，咁啊告上法庭，告上法庭之後咧，如果入咗罪咧，咁啊輕則就罰錢啦，重則就停刊幾日啦，有啲甚至乎咧可以關報館嘅。咁呢個就係當年所謂即係答翻翠賢就係點樣鉛制言論自由同思想。咁究竟大家反思，咁我哋英國殖民英式法制嘅一部分。原來係咁嘅， 都唔係我哋想象中 咁文明 咁文明啦， 同埋都係所謂明目張膽， 係咯，即係 都 係喺清朝咁樣， 明目張膽。 我哋見到佢即係有政治上邊文字獄啊嗰啲審查，咁啊喺中國啊嘅中國人嘅土地香港啊，原來喺英國統治之下都曾經有過類似嘅情況。 即係對比啫嘛，我哋話知啦，二三十年代一直都有啲情況啦。其實之前即係大陸民國時期一樣，嗰啲作家一樣，報紙裏都講話，唉，我今日就試下你審唔審到我，我就收啲嘢落去。 專登 嘅，係啊，譬如啲文學作品啊嗰啲嘢都有。咁譬如香港又有冇啲譬如種種唔同嘅文學作品或者其他文藝作品， 報紙 有啲咁樣又審埋嘅咧？報紙係啦，報紙新聞就審啫，咁作品審唔審？ 作品都關鍵㗎，因為咧其實對於其他文學創作咧，即係都有一個審查制度嘅，即包括即係戲劇啦、歌曲啦，甚至乎小説都有嘅。我帶咗兩份歌詞嚟，其實俾大家睇下嘅，即係被審過嘅歌詞。第一張嘅歌詞咧就係即係好明顯啦，叫做抗戰歌曲啊。咁呢個亦都頭先講啦，即係英日關係啊、中英關係等等都係敏感嘅。咁佢對於歌詞咧都係睇到好細嘅，有一啲咧特別敏感嘅咧。佢哋咧都會刪咗，你見到有啲交叉喺度啊！ 交叉，我見到一句咧就係説恥辱，然後就交叉交叉。係 啦，交叉，唔知佢跟住啲特別敏感，恥辱就唔敏感，跟住就唔知咩字 咩恥辱咧。係 啦，咁但係你會見到咧，第一，佢又好似明目張膽，又唔介意你見到佢審嘅。第二，佢真係睇得好仔細，又唔係句句叉曬，真係有啲特別敏感嚟叉。咁有一啲咧，其實咧就唔係咁容易估添嘅。我帶一另一個歌詞嚟咧，就係翻譯咗個英文，大家可以睇一睇。呢、這個咧就原本咧係一個中文嘅歌詞，就刊登咗喺報紙。咁咧就個歌名就叫咖喱飯咁你見到咧？ 咖喱飯有冇問題？ 咁啊點解會譯做英文呢？因為好大件事，因為咧呢個中文嘅歌詞咧，殖民嘅官員甚至乎審查嘅官員覺得可能有啲事， 即係有啲蠱惑，但係又唔係好明顯覺得有事。咁啊要情報上級啦，咁啊上級全部都係英國人啦，咁啊先將佢翻嚟做英文。咁啊英國即係香港嘅殖民政府咧，仲未決定到，就會送去倫敦。殖民地部問佢：如果翻譯成咁嘅咖喱飯嘅歌詞，你覺得我哋需唔需要告張報紙呢？咁但係反而我今日想俾大家有個猜謎遊戲，點解唔係叉燒飯同埋係豆腐火腩飯咧？點解係咖喱飯？咁你諗下，咖喱飯有咩問題？ 到今日先發現，原來咖喱飯可以動搖殖民統治 嘅，統治係咁易動搖嘅，翻嚟食碗咖喱飯。 佢個時代係1900幾年 ，19世紀初，20世紀初嘅時候。 成件事好有趣。 我反而有個問題，就想知當時嘅人嘅反應係點咧？即係你諗下，我每日睇份報紙，哇！一打開個。咁多交叉又窿咁樣發生咗咁嘅事，其實當時市民嘅心態會係點樣呢？ 你問我嘅研究咧，就當時咧好多特別係報章嘅編輯啊、出版嗰啲咧，都覺得係好唔應該嘅。曾經有即係叫過啲立法會嘅議員咧、華人議員咧，去曾經點講啊？聯署啊，希望政府取消嘅審查制度，當然就唔成功啦。所以當時嘅人咧，其實咧係都係反感嘅。咁但係又咪可以唔接受，又唔係可以唔接受。譬如咖喱飯啲咁簡單嘅嘢，你都要審。咁咪可以翻翻轉頭，咖喱飯可以開估點解咖喱飯咁嚴重呢？其實同顏色有關嘅。原來呢一篇嘅歌詞咧係相當高嘅，即係文學水準。佢用一個好 吸客啊！ 好，所以叫咩啊？好隱喻嘅方式就話：我哋咖喱汁係黃色嘅，咖喱飯係白色嘅。咁但係唔緊要，你唔好以為睇我哋咖喱汁咁細撇。咖喱飯咁大碗，其實我咧慢慢滲透， 將成碗飯變成黃 色，所以我哋黃色 上面添啊， 係啦，黃色咧嘅人咧就唔需要太驚白色嘅人，其實我哋可以控制 翻。呢個好勁啊！呢、這個 咁呢、這個如果你嚴格嚟睇咧，係好煽動性啊， 好煽動性啊！我有個問題想請教阿 Michael， 因為我哋聽咗好多關於法治觀念啦、法制啦、演進啦等等嘅東西，其實譬如話。我哋而家當然，我哋心目中都可能有一個叫好符合文明啦、好理想對法治嘅憧憬。但其實法治觀念演變嘅過程入邊，除咗話一啲文明嘅憧憬可以令到佢改變之外，有冇啲你嘅研究入邊有冇睇到一啲力量、外來力量係令到佢改變？ 有嘅，因為其實都唔完全同教育同文明或者思想有好大關係嘅。當然呢個都有啲關係啦。但我諗最大。嘅關係就係、是，即我成日都話香港史唔可以只喺香港史度睇，係照置喺世界史同東亞史去睇。其中一個好大力量咧，就係二次大戰之後，同埋即英帝國嘅衰落，即有一本外國著作好出名，就叫《Human Rights and the End of Empire》。即當帝國衰落嘅時候咧，人權就 要上咗諗。 點解要咁做呢？即好多殖民地要尋求獨立啦，好多殖民地去反帝國啦，咁等等嘅時候都影響英國嘅管治。當然佢嘅財力啊、國力啊、軍力啊，都冇以前咁好。咁當然再加上，其實有一啲部分嘅所謂俾唔俾權力，你都好同香港或者係英帝國或者係殖民政府同旁邊嘅中國政府嘅關係有關啦。即係大家都知道，譬如六七暴動，其實唔係一個本地嘅工潮啦，其實係地緣政治冷戰。咁呢啲國際嘅形勢咧，其實都好影響，即係所謂嘅殖民法治入邊包唔包含一啲所謂先進嘅人權自由嘅觀念。 我哋其實有時好歌頌殖民統治嘅好處，但係背後可能我哋又忘記咗一個重點啊，就係殖民統治有佢嗰個壓迫性。咁而咧，我哋可能喺歌頌殖民統治嘅時期，我哋要擔心嘅一件事就係，我哋如果係將香港今日嘅社會、今日嘅管治投射到要好似以前殖民統治時代咁樣，咁帶嚟嗰個究竟係倒退啊、壓迫啊？抑或係即係會更加先進咁、而可能管治香港嘅官員啊，甚至乎北京啊，梗係要點睇呢？我相信係要好好反思。 係啊，即係無論係咖喱飯又好啦，白汁飯又好，茄汁飯又好，黃姜飯又好，上上下下都好啦。其實背後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隱喻。咁如果用呢啲隱喻就可以鉛製咧，其實係影響咗文學同埋藝術嘅。下一節我哋繼續講佢。 各位观众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历史系咁话。上一节咧，我哋讲咗好多嘅出版物啦，甚至歌词咧，都出现种种嘅即系审查嘅情况。咁啊 ，censorship 咧，似乎咧就一直都系存在住，尤其系殖民地时期咧，即系呢啲都系啲恶法之一啦。咁就住一点，我想继续去问落去。我哋话正话都系啲文字上嘅东西啦，但系言说同埋言论咧，喺我一直以嚟咧都有一个好嘅观点，就系、是、以言入罪。我成日都谂呢个课题，就系话人系咪要为自己讲嘅嘢负责任？我一直都咁諗，譬如話你就住色情嘅問題啊，你講嘢係會犯法。譬如詐騙，你講嘢係會犯法嘅，係嘛？我覺得呢啲係一直都係講緊好合理嘅啲話題。但係咧，當我哋處理一啲政治啊審查啲問題嘅時候，我哋會就會講另外一樣，我哋覺得言入罪係有問題。咁其實法律上面從歷史去觀照，其實中間呢樣嘢係點樣去討論嘅？中間個發展係發生咗咩事？我哋今日會有一個咁樣嘅觀點。 其實喺我角度裏面咧，其實如果講港英嘅殖民時期咧，即係以言入罪咧，其實從來都入罪，直至到好後期。頭先我講到咧，即係出版物管制條例1987年啦，先至係取消啦。咁有啲乜嘢法律係喺殖民時期可以確確實實保障我哋嘅言論自由咧？就只有得人權法嘅條例。人權法條例係1991年先出現嘅。咁咧咁啊近得幾緊要啊，咁所以喺80年代、70年代以前咧，即係以言即係你講得唔啱聽嘅，其實有幾種方法去處理你嘅。第一就有頭先咁講啦，即係新聞審查啦，唔俾你登啦。第二就係認為你係不受歡迎啦，驅逐你出境啦，係嘛？第三即係大家都知道以前即係英國即係喺殖民政府有政治部啦，有人會同你傾偈啦，即係等等嘅事情，其實係去到即係喺我嘅研究入邊，去到70年代咧。都是即係程度上的問題啫，都會久不久會出現。直至當然去到80年代後期，91年人權法等等，即係呢啲事情咧，即係我希望以後香港就唔會再發生啦。 所以即係呢個即係以言入罪嘅情況係一直都喺度，即係直到人權法之後。其實人權法有冇同世界嘅氣氛都有啲變化？ 好有氣氛，好大關係。譬如我哋見到，就算你講到即係美國呢個地方，60、70年代都仲係有人權運動咧，即係話當年即係法律都仲係為某啲階層人服務啦嚇。咁人權嘅觀念都係相對薄弱啦，係嘛？咁其實我諗整個世界喺人權嘅觀念，其實係70年代以後先至慢慢即係比較普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觀念嘅發展，亦都不能夠開回頭車嘅啦，肯定。 嗰時都好短嘅啫喎，70年代。 好短，好短，即係坦白講，我自己都出咗世嘅嗰時都係。咁所以變咗，其實講緊係幾十年嘅一個，可以話係一個幼苗嘅制度嘅幼苗嚇，仲喺慢慢成長緊嘅。 呢個位置就比較得意啦，即係我哋憧憬緊嗰個文明好似好耐咁，原來其實只不過係。 我哋可以有兩代人嘅事， 半個世紀嘅事。 其實即係就算係我哋翻翻去一個世紀，都係仲係比較差。譬如舉例，英國女性幾時先可以有投票權咧？20年代啊，好似泰國仲早幾年，係 啊，泰國 早喎，係啊，咁所以你見到反歧視啊、人權啊等等嘅觀念，就算香港嘅歧視法例，譬如話性別歧視啊、殘疾歧視啊，1995年先至立法㗎。 所以我哋對法律嘅理解，對於人權啊、秩序嘅理解，點解我覺得我可能社會上面啊，香港社會上面都有真係代溝嘅，就因為可能年紀大嘅人，佢真係經歷過點樣被殖民地政府嘅壓迫啊，同埋即係你以言入罪嘅嗰啲咁嘅問題。咁我哋可能比如後生啲成長嘅朋友，佢哋就可能喺我哋真係話可能比較係法治嘅成果之下出生嘅，可能就會睇到好美好。 係啊，即係我都係我生也晚啦，即係後生啲，即係你會覺得哇係喎，80、90年代啲報紙鬧邊個都得嘅，政治啊、政官官啊、鬧英女王啊，乜人都可以鬧一餐嘅，即係其實係。乜人都鬧，總之乜人啦，嗰種自由啦，同埋對於政治嘅抨擊係好直嘅。譬如即係當時都有好多好多電視節目啊，日日都鬧嘅。啊，啲官職上俾人鬧都見得到。 揶揄下佢咁樣啦，係啦，係啦，都 咁就證明你生命生得好咯，啱時機啦，腳頭好 啊。希望。 所以我有時都同啲學生講，我哋係最幸福嘅嗰個年代嚟噶嘛，因為我哋好似咁成個香港嘅治安有好大嘅改善啦，跟住我哋有免費教育啦，經濟又發展得好好啦。咁而喺法制上面，頭先亦都講咗啦，即係有好大一個嘅變化，所以係有一個好唔同。但我自己亦都有個問題就係、是，可能唔知係咪睇得太多電視劇之類啦，成日都會有個感覺就係咧，做律師啊等等咧，即係同法律有關咧，係好地位好高尚。其實亦都會唔會有一種情況出現咗，就係、是、香港嘅法治係會為某一種階層人士服務？ 其實我哋做即係律師行業嘅研究都會知道，其實律師即係無可避免都係由一開始都係傾向服務於比較即係有錢人啊、做生意啊、即係工商業啊等等啦。咁啊當然啦，慢慢去到亦都係同社會觀念有關啦、人權觀念有關啦、法治更加普及、更加多律師嘅時候，亦都唔係咁多有錢人可以服務啦。咁所以咧變咗即係亦都會服務平等百姓，慢慢咧，即係我而家即係法律嘅行業都會多咗係服務老百姓會多啲啦。咁但係亦都有法援嘅服務啦。咁但係唔好以為法律援助服務亦都係。自古以嚟，其實都是講緊六七十年代才有法援署 的。嗯，我哋上一星期講警政嘅時候，都有講過一啲集體的暴力嘅，即係話譬如話暴動啊、動亂啊、遊行啊、示威啊，點樣處理？集會又點樣處理？咁喺法律上面係依一樣依一個情況裏邊，又係點樣嘅咧？即係殖民地嘅時期或者之前之後種種嘅情況，又係點樣發生？ 咁當然啦，你話涉及暴力啊、暴動啊，咁好多時都可以用一啲即係。刑法的條例去處理啦，咁呢個可能係好多人觀念裏邊，你涉及暴力， 總之有動手 都應該要處理，係咪？咁但其實我哋見到喺英國殖民時期咧，有啲冇動手嚇、啊，甚至乎冇動作，甚至乎冇説話，都會處理你嘅嚇、啊，即係 點處理啲咩咧？ 我可以打一個故仔俾你聽，就係即係喺其實都係差唔多八年前啦。其實1919年都香港都發生一個好小規模嘅雨傘嘅運動啊， 殖民地時期。 歷史果然係啦，歷史果然係不斷重演啊。 係啦，不斷重演。 咁咩色嘅？ 咁啊，冇錯。咁當時咧就唔用黃色遮，用黑色遮嚇。咁、當年咧就有九個學生，咁就係而家喺中環嗰個歌賦街即係食牛腩嗰度。咁啊，由仲後生啲啊，仲年青有為啲，就8至17歲 啫。 係、啦，我哋見到當年。報章嘅報導，咁呢九位學生由歌賦街一路咧就行到內皇后大道中，咁、大概行咗唔夠一個鐘度咧，就俾一位督察就拉咗啦，咁、拉咗就告佢哋，咁但其實佢又即係行好學生咁行啦，又冇嗌口號啦，又冇阻礙交通啦，又冇暴力啦，咁啊點樣告佢咧？咁啊結果咧就拎到上法庭咧就夾硬用一條條例咧就告佢。以前有一條條例就唔俾中國人咧就喺街嗰度咧做一啲我哋叫。類似遊會嘅，即係譬如一啲節日啦，即好似舞火龍咁樣，你唔攞牌就唔可以做呢啲儀式嘅。 打照 係即係一啲喺街嘅一啲一路行嘅巡遊嘅公眾儀式啦。咁佢就話：，你呢都係㗎啦。咁你就夾硬咧，就用呢一條罪咧，就入咗佢哋罪。 我想問佢先，其實佢哋做咩嘅？佢哋想表達啲咩？ 啊，冇錯，呢個緊要啦。佢把遮上面咧寫住買國貨。 哦， 1919年， 咁啊，即系唔系武器嚟嘅， 系啊，唔系武器嚟嘅。佢举呢把遮，因为1919年大家知道，即系山东啊，即系日本啊，即系反日啦，即系反日浪潮啊，新文化 五四嘅， 等等，五四嘅。咁呢几个学生咧就举住卖国货，咁仲好少喺法庭嘅时候咧就曾经即系有一啲律师都有时都会帮老百姓，有啲有葡籍嘅律师咧就帮呢班学生就打官司，就话就盘问个英国督察，如果佢写住买英货，你拉唔拉佢啊？ 啱啊，系啦，咁冇讲咩国， 佢就我都会叫佢走，但多数唔拉咁样啦。 咁坦白嘅，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所谓以言入罪啊，政治检控啊，其实咧都呢啲就可能系自古以嚟真系有噶啦。 呢啲真真正正 系咁啊，拎住呢九把遮咧，就系即系当年最早嘅雨傘运动。 所以殖民地的惡法都是在 這裡，所以呢，其實對於一般的政治集會呢，是有很高度的監察和箝制和檢控的事情的。 Michael， 我想請教你，你現在一直都做，繼續是會做這個法制方面的研究，跟住下來有什麼新的工作或者研究的計劃，或者是 其實一路都是做緊即係殖民法制史嘅研究啦。咁而家我差唔多即係大概整理咗即係戰前嘅一啲嘅材料同研究啦。咁慢慢向戰後嗰度去研究啦。咁當然咧，亦都同可能你之前有嘉賓有關講開警察啊等等，即係都會同法律有關。咁所以而家就喺戰後一路希望可以去到回歸之前，希望可以將整套如果有能力嘅話，將整套喺殖民地時期法律史嘅演變。同埋頭先講點解演變，點解觀念會演變，點解制度會演變，可以做一啲整理 嘅。哇！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工程嚟嘅。 係啊，係啊。即係跟住再回歸之後嗰個發展情況又係點樣？係、不過聽阿 Michael 講嘅呢一席話咧，有好大嘅感慨。就係我哋其實法制或者係可能真係比較文明嘅法治，喺香港嘅社會都唔係有好耐嘅歷史。其實我哋更加應該，我哋首先要認清個歷史嘅發展啦，點樣走過嚟嘅？中間我哋嘅前輩，我哋嗰啲祖先，佢哋即係受過啲咩嘅苦？咁然後我哋就要諗清楚，我哋今日 譬如講言論的寶貴的自由，集會寶貴的自由，我們即做市民的當然是要好好地去守護去珍惜啦。但是我相信統治的香港的即都是有心的人，他們應該都好好去守護一些這麼難先在殖民地手上，我們那些英國的壓迫者手上拿到回來的權利，即我相信我們不可以將這些掉以輕心或忘記得那麼簡單。 剛才你講，即幼苗得來不易的，即在種種諗種種機遇底下才會發生的，即地緣政治、國際形勢、觀念改變，慢慢先得到呢個幼苗。如果咧，即你唔去好好咁樣去栽培呢個幼苗咧，就確實係有啲可惜。 係，不過即權利當然我哋要即好好去珍惜啦。咁但係即未來要點樣去發展啊？咁樣我相信其實喺歷史嘅研究會俾到好多嘅啟示我哋嘅，特別頭先阿卓然提到以言入罪嘅問題，我自己諗翻喺中國傳統裏面嗰啲法制當中有一個chapter 係一個門類啦，係一個章節就係講罵人啊，即係你點鬧人可以入罪嘅咧？即係鬧啲咩內容咧？跟住仲要技術上係點樣舉證咧？即係凡此種種喺即係傳統嘅法制裏面咧，都有啲咁嘅展示出嚟，即係可能我哋人對於講嘢，對於思想，或者係對於一啲可能係會得罪人嘅地方，點樣去處置，都有啲智慧喺度。即係我相信，可能未來我哋喺呢方面思考多啲都不妨。 係啊，我哋依一兩集咧，由即係警政到法治咧，其實處理緊一個好大嘅一個有關嘅問題，就係喺社會上邊嘅一啲力量，去點樣去幫助，即係喺社會上嘅功能。咁我哋一直咧兩集裏面見到咧，尤其喺殖民地時期好多出現嗰個情況咧，那個力量咧係幫助嘅上面嘅人去管治下面。咁但係我哋現代嘅社會裏面講緊嗰個由下而上嘅公民權啊，人嘅權利咧，其實越嚟越受到係一啲重視。咁所以我哋殖民地惡法留咗好多喺度，殖民地警政嘅時候嘅一啲嘅即係壞嘅事情都留咗喺度。咁我都認為依啲咧都係種種唔同嘅啟示去講翻。如果我哋用社會所謂嘅即係嗰個 functionalist 嘅，即係嗰個嘅功能主義去考慮嘅話，其實依啲嘅功能係應該被更加好地去使用，令到個社會更加良好。我哋依一集咧就大約就講到呢度，下一星期繼續歷史係咁話。